上有点晒，安静躺在沙滩，被风吹过的感觉不想停下来。舞没有谁安排，生活有太多期待，为之冒险了精彩。Wonderful life。